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那段时间池小诗过得很不如意，他有了一个变态的私生饭。刚开始只是收到几百朵玫瑰花，又塞满爱意布满唇痕的信件寄到公司。后来一辆十几万的车停在池小池的家门口，里面的车载电视播放着池小池的电影，前座后座上扔满了用过的安全套。池小池报了警，警察却迟迟没能抓到人。对方是个很有经验的人，懂得遮挡自己的特征和行踪，而他停在池小池家门口的这辆车也是脏车，事态的严重性渐渐升级了。某天池小池在自己的外卖里吃出一张用卫生纸包的方方正正的小东西，一翻开里面放着一把沾着不知名血迹的薄片刀。卫生纸内用血写着四个暗红的大字，你看看我。卢卡斯吓得破口大骂，拉着池小池去做身体检查，把刀片送去化验，生怕对方有什么传染病。检查结果出来了，是人血，但好在经过化验初步排除了对方有传染病的可能，但在目前的 DNA 库里也找不到对应的血型。化验结果出来的那天，私生饭用小号给池小池的微博发了私信： 我的血好吃吗？你要是喜欢，我下次做血豆腐送给你吃。 结果发完这两条信息的第二天，警方通知那个私生饭落网了，而且被揍了顿狠的，正在 ICU 里抢救，离当场去世就差那么一点点。自从那个私生饭出现，卢卡斯每天陪着池小池一起睡，陪他担惊受怕这么多天，接到这个消息可算是扬眉吐气了，连连说要用他家老头子的关系告死那个王八蛋，让他进去捡半辈子肥皂，还张罗着给池小池买十个柚子剥皮洗澡。结果卢卡斯刚刚离开池小池家，一条微博私信就发了过来： 你不用担心，他不会再来了。 那私信停了约半个小时，好像在犹豫什么。池小池看着他输入了又删除，删除了又输入，觉得这人有点好笑。终于他半个小时的成果发送了过来： 你不要怕。 池小池觉得这人古古怪怪的，肯定还有下文。果然在这之后，他每天都会跟池小池说点什么。和粉丝们大段大段的小论文不同，他只会不停的正在输入中，让池小池觉得这人恐怕是生平第一次做脑残粉，又青涩又好笑。后来池小池实在忍不住了，在某天临睡前问他： 你到底要输入什么？ 那边很快回复： 想说晚安。 那说过了呀，晚安。 对面大概是怕吵到他，就不再输入了，反倒搞得池小池有点欲罢不能，一下下的看手机。不知道为什么，池小池总有些在意他，甚至专门给对方起了一个昵称，叫正在输入中。那段时间他刚杀青了一部电影，为了他的安全考虑，卢卡斯为他安排的通告也不算密集，他难得有了一点空闲，干脆用来陪感兴趣的网友聊天了。对方好像也很忙，但是只要池小池回他一句，他都会秒回。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发展得很深，只是偶尔会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对方是个很讲分寸的人，言辞温和，能看出待池小池很谨慎， 不像是急吼吼求表白的粉丝，也不像是什么不正经的浪荡子，倒像是来和偶像交朋友的。池小池并不讨厌他，于是他们的萍水之交就这么延续了两个月。直到那一天，对方发来了一枚蓝宝石戒指，说打算送给心爱的人。那枚戒指论设计成色都是一等一的，除了贵得令人发指，换池小池来买都得忍不住肉痛一下之外，没什么坏处。说实话，这戒指池小池真的挺喜欢的。 很贵的吧？ 还算买得起，喜欢。 问我喜不喜欢做什么？ 喜欢我买了送你。 经历过私生饭的事情，池小池对这类事敏感了不止一倍。嗅到一丝不对劲的气息后，他果断终止了和他的谈话。对方也很快认识到了自己越了界，积极发来道歉。 对不起，是我唐突了。我今天看到这枚戒指很喜欢，就想发来给你看。我不该说这样话。 看到他的话，池小池有种说不出的心烦意乱，拿起手机打算拉黑对方。他没有发展出任何一段亲密关系的能力，他不应该耽误任何人，也不该给任何人这种错觉。这两个月他真是昏了头了。对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积极编辑一条信息发送了过来。池小池眼角余光一扫到那四个字，整个人就懵住了。 我是楼影。 池小池当场炸了膛，他瞬间打下一大堆骂人的话，刚要发出去，那边就发来了下一条短讯。 小时候我跟你说我的母亲离开时肚子里有了我的弟弟或妹妹，你为了安慰我管学校借了舞蹈队女孩子的衣服穿。 池小池傻了，他所有的精明随着脑子在那一刻凭空蒸发。 你怎么知道？ 我是楼影。 我不信。 这一句话在那个晚上被他反反复复说了无数遍。那边的人好脾气的，一件件说着只有他和楼哥才知道的事情。到了最后，池小池掉着眼泪说， 我不信。 对方犹豫一阵，方才下定决心，绅士地发出了邀请。 这就是晚上7点半有时间吗？电视塔上的西餐厅，我等你来。 从周二到周日，池小池用了很长的时间消化这个消息。对方不肯说他这些年做什么去了，说这是不能透露的工作机密。但他说这些年来，他经常会回来看看小池。他知道小池发生的一切，也知道小池有多么辛苦。这些简简单单的话甜得池小池抱着手机满床打滚。随着见面的日子渐近，池小池从将信将疑逐渐变得像小孩子春游前一样欢喜。他提前3天订了桌，推了所有通告，在周日一大早就叫来卢卡斯，叫他为自己参谋一下今天该穿什么衣服赴约。卢卡斯不知道池小池为什么这么开心，但他非常喜欢看到池小池这个样子。 我家宝贝怎么样都好看。 池小池却不满意，换了改大的校服，换了卫衣，换了白衬衫，最后选择了一套修身的小西装，想让楼哥看到长大后的他有多么好。在周日晚上6点，他就抵达餐厅，到了订好的餐位。他的西服与餐布和餐具的颜色绝配。桌上摆的是池小池早就预定的牛角花点缀的桔梗花，新鲜的还有水露滴落，完美。但这些还不能够让池小池满意。他反复检查自己小领结的位置，检查桌上的红酒是不是醒好了，检查杯碗有没有摆正。他起先点了摆成玫瑰花状的餐巾，但在7:15的时候还是叫来服务生把玫瑰换成了帆船。 眼看纷争一点点滑向七点半，池小池双手攥紧，学生一样把拳头放在膝盖上，坐得端端正正，虔诚地等待着他的希望降临。